的神奇奔跑起来，声音穿越过苏醒的花丛，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。在那些炙热潮湿的喧嚣里，我急促的神奇奔跑起来，汗水渗透着真实的睡梦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。在那些插着稻草人的田野里，我急促的神奇奔跑起来，风吹拂金黄夜色的大地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。在那些雪花绽放的日子里，我急促的神奇奔跑起来，冰雪的花粉在脸上融化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谁能够明白 却找

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那个称呼叫心里的时光机器静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 决心 有情有义，有你，还有天。